豪车我计最平系搭我搭通宵巴士嘅。通宵巴士一程都，我如果上东北系都四五千 yen， 咁你来回都一万 yen 啦。咁如果你计我嗰阵时翻工，因为其实人工唔算高嘅，咁啱啱就系啱啱好够我食、够我住、够我去玩，仲要唔系豪华嘅。 嗯， 系啦， 明白。咁啊，睇头先讲呢个英文咧，我系有啲兴趣，即系究竟嗰啲你嘅朋友咧，即系或者即系叫大家都系去 working holiday 啊，佢嗰啲英文系咪佢日本人系咪觉得？你哋啲只要你哋系外地嚟，啲英文都应该已经系好好咁样咧。已经好过我哋 啦。唔系，佢哋都要 interview 啦。首先，佢哋会要求你系讲到fluent 兼且有 accent 嘅口音，嘅英文嘅。 例如个 accent 系日式嘅， 你可以系美式，可以系英式。总言之，你唔好讲啲。 港式， 港式，即系你如果 即系佢听落佢觉得、OK ， 你讲港式咧，你如果话想去见教英文嘅咧，就比较难。 嗯、 即系如果你要揾间学校请你， 嗯， 咁或者你如果唔系学校请你嘅，你就有啲私人补习嘅网站嘅、 嗯， 都会有嘅。咁你可以自己喺上面 register， 咁跟住你同个学生倾价钱，然之后就出嚟同佢温温，即系有因为有好多日本人系会想。会想去讲多啲英文啊， 嗯， 搵个人同佢讲英文啊， 即系请个人 系， 就系同佢讲英文啊。 情况可能同我哋学第三种语言一样咯，即系 英国文化协会 啲 friend 系啦 ，British Council 嗰啲就系好多啲 native 嘅方法俾你去同啲人外国人倾偈啊，去壮胆啊，或者 系啊系啊， 即系你因为有时你要改个方法就系谂英文嗰个 你用英文谂嘢 系啦，唔好用中文谂嘢，佢转翻出嚟啊嘛，即系你因为呢样嘢系可能你本身惊啊，依样嗰样好多原因嘅。而令到你去咁样去思维噶嘛，但系 syntax 嗰啲嘢全部都系咪拣砌出嚟咯，即系变咗之后会， 咁啊头先咧讲起呢、這个日本嗰啲新闻啦，或者香港嘅新闻咧，阿 Handsome Pork 咧就话佢觉得日本嗰啲新闻咧就好封闭，好少外国新闻，其实香港而家都系咁啊。我觉得香港都差唔多啊。 唔算，你话如果日本讲国际新闻咧？就同香港唔同嘅、 嗯， 你如果睇，譬如当睇电视新闻，睇无线，咁、你就扑街啦。无线咧，嗰啲外嗰啲国际新闻讲咩咧？咪成日就系讲话，只猪屌鸠只鸡啊，跟住唔知边个执咗只狗啊，即系会讲啲类似啲十鸠新闻、啊， 同埋嗰啲咩某小镇老虎唔小心跌咗张彩票，原来系唔知几多亿嗰啲系嘛？ 系啦， 最中意系呢啲。 英国有研究嘅， 系系，跟住又嚟嗰啲英国有研究， 最中意就系有研究，有研究就系话阿妈原来系女人， 系类似啊，差唔多 系 啦，阿爸男人嗰啲啊。 日本讲国际新闻咧，就真系好 啲局势嘢嚟嘅， 局势嘢、政治嘢嚟嘅。 咁呢啲正常啦、啊，即系应该系香港有问题嘅，其实 每日。即系早嗰排咧，佢哋报新闻主要就系会讲翻地震救，即系重建啊，跟住就系譬如佢哋之前好似有选举定乜鬼嘢嗰啲嘢啦， 系、嗯、啊， 咁跟住仲有就系会讲国际局势，国际局势主要会讲美国嘅， 主要系美国， 系， 因为其实佢有啲日本人咧，我倾偈嘅时候，有啲日本人都会自己揶揄，自己系美国嘅跟班，咁样，咁同埋会讲同韩、南韩同埋大陆嘅局势咯，因为佢哋同南韩有个都有个独岛同捉岛嗰个问题嘛，咁同中国除咗个钓鱼台之外，就仲有 N 咁多嘅问题啦，系啦。咁啲新聞主要係讲呢啲，就唔係话隻豬强奸咗隻鴨，又唔係话你偷咗人哋隻表完之后打勾死人哋嗰啲咩十九新聞。 係好，咁另外呢就係头先讲地震呢，咁有两位听众呢又有啲回应啦，呢、這个Lighto 佢话呢佢老闆日本人嚟嘅，咁佢话呢佢老闆又教佢话如果有地震嘅话呢就要开门， 呢个咩浴缸开水后储水， 系坚嘅，有俾人讲系啱嘅。同埋， 其实有啲咩原因或者咁样做系 第一样嘢开门，因为唔使惊个震到个门框歪咗，你开唔到门走唔到出去。 嗯， 头先我讲话要闩煤气，咁惊会爆炸啦。 嗯，咁又好似神户嘅教训。 浴缸储水就系惊你真系走唔到。嗯，你会有水去到 keep survive 哦。 咁又或者系你譬如你唔喺屋企，你喺公司嘅，咁有好多公司都会俾个，即系会同你准备个走佬袋嘅。 我想讲 走佬， 头先有听众打过嚟，你如果打过嚟嗰个听众打多次得唔得？因为我睇唔到。 系 继续。 系啦，咁会有个走佬袋， 走佬袋 入面会，譬如有一至两日嘅食水同埋食粮，咁有保暖嘅用品，应该系一张薄薄嘅石纸嚟嘅。 哦， 咁会有啲豪华啲嘅，会有头盔啊，会有流动厕所啊。 嗯，流动厕所。 其实 即系尿袋， 唔系尿袋， 尿兜。 佢哋啲防災用品真係好 五花，係 咪好似屋仔咁帳幕仔咁？ 好舒服 㗎，俾自己去 廁所。北京衣帽有冇啊？ 唔係，佢會係佢會係有個類似膠袋嘅物體咧，咁俾你晾喺一個， 唔係連埋張凳仔接凳嗰啲。 有啲有，有啲 冇。 因為佢主要係。嗰啲咧係 for 你去到一啲 assembly point 啊， 嗯， 即係多數都會係學校， 嗯， 學校 或者啲空地啊， 學校或者公園空地嗰啲，因為其實你住嗰個區域咧，或者你翻工個區域咧，嗯，其實佢哋都會有劃定咗好多學校或者係公園，就係，是，指定嘅防災區域，你有咩大火啊咩剩啊，你要走啦，就首先走去嗰度嘅。 其實香港有冇呢啲？呢啲集合点， 走火警应该都有个。 我记忆中好似冇见。 走火警，每个大厦好似自己有 都有嘅。如果有一啲甲级嘅写字楼咧，佢有管理处系有火警演习。 唔系，即系我讲个地点咧， 大厦咯，但系唔系政府做嘅。 我见譬如我南京咧，南京系经过一个公园咧，佢有个牌话有咩事喺度集合。即系灾难集合点之类咁嘅，呢个题外话啦，系。 咁同埋，即系如果有啲公园佢系近河边或者近海边咧，嗰啲就一定会叫你有事第一时间系离开呢个公园啦。 哦，系泛滥， 主要惊系地震嘅时候系啦，会有海啸。 哦， 如果有海啸，你其实都会分，你其实都会好明显地咁，你会知道几时嚟嘅。因为第一时间，你譬如河边嘅话，河嗰啲水位都可能突然间低咗嘅。 嗯，明白， 即 系系啊， 低咗 个水位突然间低咗， 抽水 出 去变海啸咁 样，系啦， 咁但系你讲到呢啲咁样嗰啲求生用品咧，系咪每家每户都会有卖嘅咧？ 即系呢啲靠自己你做啊，做 即 系 有多数都有意识做呢啲咁嘅。其实我见咧，其实我之前我系谂过买嘅，我喺北京嗰阵咧， 2012嗰时啊。 2012定几时呢？日本出事之后啦，日本出事之后到2012前啦， 嗯， 系啦，我喺北京嘛嗰阵都劲惊，因为一个人又冇人冇物，冇人帮啦，应该冇人帮啦。嗰阵未养猫， 嗯， 又开麦， 吹气橡皮， 有。 咁我系上网搜落过， 一个人嗰阵时系会惊啲， 系啊， 嗯， 因为后嗰阵先开始有呢个意识咯，最终都冇买到，虽然就。 但是你住那些 share house 那些是不是都有这些东西的？ 没有的，那些自备的， 自己搞定。 那我整了个相对简单的， 有什么 我放了罐饼干，放了罐午餐肉， 升了值， 但是午餐肉， 午餐肉 没事了，继续。 我想问， 唔系午餐肉都可以， 有啲用把锁匙仔。 你有冇见过长城牌火腿猪肉咧？佢有条锁匙嘅， 系佢可以 好矜贵嗰条嘢，见到好惨啊！ 仲要一定扭捻断 啦，系啊，呢个重点啊， 我 咪 好难扭嘅，其实好难扭 嘅。咁你都要扭嘅，你唔扭你就死，你唔扭你 系扭嗰种先， 扭嚟嘅。 佢扭嘅真系氹氹圈转一圈咁。 如果你揭嗰啲，你要用嗰啲罐头刀嗰啲噶嘛。好多都 唔系，揭嗰啲唔使用罐头刀嘅， 用刀咯都得嘅，用刀我都可以。 哦，你讲拉环嗰只，哦， 猫粮 啊 嘛， 猫粮类似。咁跟住会放一支大水， 即係足夠可能一兩日咁樣。 係 係嗰啲四星嗰啲勁大抽嗰啲。 唔係唔係，放置兩 lift 啫。哦，因為其實我屋企附近最我行過五分鐘路程之內，就有間小學噶啦。 嗯， 咁嗰度係一個 primary 嘅 assembly point 嚟嘅。 係。嗯、即系应该都有饮水的地方， 系 系， 同埋 会唔会有泳池供大家饮用？ 咁啊冇冇，嗰啲嗰度冇泳池。唔系、其实就系佢哋每个公园仔或者学校咧，都会一定会有个水位嘅、 嗯， 即系揿饮水位嘅。 系即系大陆人可以洗脚嗰啲嘛？ 咪大陆靓啲靓仔系屙尿嗰啲， 或细路屙尿咯，大人洗脚咯。系咯，我哋攞嚟饮 咯。屙尿就边度都得噶啦， 好 惨。即系会有系咯，一定会有饮水嘅地方啊。 嗯嗯嗯。咁啊，同埋咧，另外 HTV 话日本好多酒店嘅厕所本身就系地震避难所，成个厕所都系工厂生产，有齐 instruction 教你点做。 成个脱离出嚟咁。 唔止酒店噶， 其实好多地方都 系。我住嗰个 share house 嗰个厕所都系成件冚入去嘅。 嗯嗯嗯。其实好系。 佢话地震避难系啊，都啱噶。 但其实好多有地震嘅地方，嗰啲呢啲咁嘅设施都会系咁嘅，即系台湾都有啲都会系一件过。 台湾有啲系啦，但系台湾因为啱啱我啱啱月头都去过台湾， 嗯， 咁但系佢哋嗰啲 避震。防災設施， 防災係啊，個舊樓真係爭，真係唔得啊！ 爭住。 如果台，譬如你 touch wood 啦，如果台北真係大地震咧、嗯，都應該幾慘烈噶。 嗯， 即係佢哋發展呢個意識， 唔係啊，因為舊樓未冇 嗰陣時 冇，嗰陣冇呢個意識咯，可能係嘛， 冇呢啲咁嘅規定啊。 算 啊， 香港更加冇添啦，到而家都冇啦。 同埋香港佢哋。审视为冇乜可能地震， 唔会嘅，边咁好彩啊？ 所以就唔使做啦。咁样个政府都冇呢啲意识要做這些， 所有人都冇，又唔教，即系又唔教育大家， 系都冇啊。 高层仲要卖得贵啲啊， 梗啦，梗啦，近天堂啊。 高层仲系啦，高层仲危险， 摸多啲云 聚圈 哇，大卵王 啊！沉重 咗咁高嗰啲走即。唔讲呢啲地震啦，着火你都大镬啦， 系 唔使着火啊，坏 lift 都够大镬啦， 啊系 癫啊， 系啊 系啦，你走落嚟都嘥时间， 系啦，咁啊呢啲嘢咯，同埋你话点样做咩好？应该分享啊，日常生活啊， 感情生活啦， 啊， 感情生活如何？ 感情生活梗系唔系咪以前讲啦？ 点解咧？ 系。点解？ 你啲朋友 一讲你就知系边个咯，可能 系 个对方 嚟噶，你可以 唔系佢个对， 系咪日本女友咁样啊？ 我真系唔知有几多人听紧 暧昧 节目，或者会听 有好多嘅 十零个， 咁所以更加唔讲得。 嗰啲日本， 哎呀，咁冇人听噶呢个节目，唔使咁担心啦。 日本嗰啲暧昧嗰啲嘢好吸引噶，睇到就 系 跑下咁啊，摄张纸俾你。 我睇嗰啲唔系嘅，跑下就嚟一。发 咩四秒？ 四秒合体， 出嚟跑跑下就嚟嗰啲。 四秒合体系啦，系啦，但系都未拍拖啊嘛。 白色梳化后边， 大家好尴尬，系啊。 你话 呢度门打开有个人走嚟咁样， 你话如果系围绕我身边咧， 系 出现咗好多好多 离离合合咁样。 系啦， 嗯， 其实日本女仔嗰啲感情观系点样？系咪爽朗啲定点啊？唔知喎。 但系好立落， 我哋江湖传闻就觉得日本女仔又好似爽啲咁。 我接触到嘅女仔系好多都好想结婚。 吓，几多岁？咩年纪度？ 年轻， 廿几咁 啊？廿头， 廿头已经 即系流行结婚嘅，或者佢哋嘅观念系 都系想结婚。 都系咁。 大陆超早啦，大陆一毕业，大学毕业就话想结婚噶啦嘛。韩寒闹过咯，咪即系读书嗰阵唔俾你拍拖。到你大学毕业第一日，你阿妈就想你听听佢教有钱嘅，仲要系咁样。 嗯， 咁想问， 系你讲。 好啊，我头先一路听住有个疑问咧，喂，倾开落地日本咧，系咪咩工作，即系只要唔犯法嘅都做得噶？ 唔准做酒吧， 点解嘅？ 唔准做夜总会，唔准做波子机， 同赌博有关 系 嘛？ 赌博或者同系啊， 好易联想到其他嘢，即系讲任何 诶，同风俗卖春色情赌博犯罪 有啲 有啲關係。 啱啱想問做執笠， 黑道黑道 即係正式收入咁當係都。 你咁認真 電影業啊嘛，我過年嘅，但係130我做過。 執笠係電影業嘅。 係咯，我諗緊電影業一份子喎。日本算唔算啦？ 藝能界。 系啦， 但唔见艺能样喎， 见能咯，不见样咯， 艺能样喎， 艺能动音啊！ 屌， 我 你搞到家不来， 我会觉得嗰啲系你想做都唔一定，你想 体能上应付唔到， 假设做到 唔系体能上系你根 本一日五场，一日五个通告， 你根本揾唔到 你 冇 有 六 寸粗啊！ 嗯， 嗰啲每朝饮几只生鸡蛋。 Rocky 系啊，播住 Rocky 咁 样，又去跑咯，跑到之后大嗌。 你唔使做执笠都有得食生鸡蛋嘅， 唔系系。 你去 农场 唔使啊，你去譬如你去朝头早去食个普通嗰啲早餐咧，譬如去吉野家咁，佢 default 有个 menu 已经系生蛋捞饭噶啦。 傳統食物 是，但其實我想說日本用生蛋撈飯呢是真的挺好吃的， 因為蛋好吃， 還有飯好吃， 還有豉油好吃， 加兩塊就好吃。 是的，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日本是即除了豉油和鹽和麵豉是鹹的之外呢，絕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甜的， 雞蛋都甜， 甜的， 咖喱又甜的， 是的，是的，吃不慣的咖喱， 是 但系几好食嘅， 系啊， 系食惯 方便啊！ 我都唔中意食日本咖喱蛋， 但系煮唔到重庆大厦嗰啲咖喱，自己煮 唔同风味嘅， 嗰啲好难搞，都系方便日本咖喱方便。 阿 J 网友今日终于出声啦，咁佢一出声就问咗一条问题，就系日本女仔上床观念系咪真系宽松好多？ 边度宽松先？ 对边个宽松？哎呀！ 你点咗个重点出嚟喎？你？ 因为好少人用观念用宽松呢个字， 呢个后果嚟。你讲嘅，你讲嗰个宽松系一个后果。 J 网友系咪打错字？应该系个 佢打 J 网友 个观察啊。 分别列嘅， 系又嚟 低俗咗咁就。 你话呢啲嘢冇得一概，即系冇得一竹竿打晒一船人。 个别嘅 系啦， 定系都系对African American 友善啲。系咯，有色人种啊， 唔一定， 嗯哼， 嗯， 对个鬼佬，我以前咧有个同学咧，咁佢 系你的同学就是你啊， 唔系，佢系香港人同爱尔兰人嘅 mix 嚟嘅， 哦， 咁佢身高已经六尺咁样啦， 系六寸粗， 咁就系长头发尖面嗰啲咁嘅美型人， 卡通人喎，真系 美型男， 吓漫画面嗰啲。金发添， 唔系，但系咧，其实我真系想讲咧，如果你去日本真系 谂住沟女， 唔系，系咁捻，即系我见 chat room 咧，即系咁捻多啲咸嘢啊、贱嘢咧，我谂你应该可能系会做咗第一个喺日本精尽人亡嘅外国人啊？ 点解嘅？ 第一个日本人已经出现咗噶啦， 日本人我就唔知咯， 日本本国。 你又強調外國人， 點解嘅？但係點解精準啊？ 哦，大家都係 即係好容易會做到 認識日本都係 即係大家，我見大家寫嗰啲嘢就唔係 A V 就係要去屌閪咧。 係 A V 嗰段我已經冇讀出嚟噶啦， 咁噶啦，你 係啊， 將就 為咩啫？唔係為呢啲嘅啫嘛。 好認真啲人仲要問你係咪真係有正版 A V 買咁咯？喺 chat room 度 唔撚買嘅， 仲要討論咗， 我見過啦， 唔係仲要討論咗十几个咁 样 ，A V 铺有福袋卖噶嘛？我揸啲相卖，讲 福袋咩？ 有啊， 有 A V 铺新年系有福袋卖，入面系唔知几套带咁样咯。但可能系2003年 讲， 雷锋讲系，你同雷锋讲，可能雷锋又俾机票你啦。 你同雷锋讲我话，我去买， 我帮你抽两个福袋， 我帮你买呢 A V 界版嘢， 我 帮 你 买 几幅， 佢又系咁打一次喺嗰边。 佢今晚试紧 model 啊！ 即系其实唔系佢个头打黑刺， 流鼻涕啊， 流鼻涕，血流不止啊嘛。 喂，一齐人，仲有冇嘢讲啊？嗰种我哋留翻 讲完， 你唔系简单一句， 救急扶 危，救急扶危啊！又嚟， 简单一句，你觉得系 值得嘅咧？ 系啦，或者你有冇觉得事后而家谂翻系？ 你是反而是想如果有机会你想再去多年啦、啊、定是即定是再劲啲去到想入籍日本啦、啊、定是其实调返转返返如果是的话我都唔去啦咁。即是你会是点呢你而家諗返你而家回看 同去 边缘回望。 同去其他地方嘅 working holiday 一样。你如果唔系真系鍾意嗰个地方你去到会好辛苦。 咁你嘅言下之意你系鍾意日本啦你咁讲得应该系。 都鍾意嘅。 系。 留耐啲会唔会再留 因为其实佢哋返屋企就冇即系个人嘅咋嘛。嗰样系咪其实精神压力嚟嘅想问。即系 比较 独 嘅 独处，即系冇又好少同到同多人讲广东话嗰啲嘢。 你讲即系我喺嗰边， 系啦系啦系啦。有冇 其实所有人去外地都系咁啊？ 有冇思乡情况嘅？ 一定会。 我翻大陆都会啦。 思乡， 但系你要跨木跨墙啊嘛。 但系咁讲，但系咁讲，你话如果喺日本，我喺东京嘅话咧，你思乡咧。你解鄉愁嘅困難係會低好多嘅，個成本都低好多。 去 shopping 聖地， 你最簡單 抽葉原狀香港人， 最簡單一樣嘢係你已經可以行出去便利店，可以買到出前一丁同埋餐肉翻嚟整餐蛋麵。 好貴喎、啊！而家啲嘢， 你 百幾蚊碟， 先唔好理佢幾貴。 但係啲香港成日食嗰啲嘢，你都好易揾到。你嘅意思係？ 或者见到啲好易见到啲香港都有嘅日本嘢，系咪咁嘅意思？系咯，调翻转， 你会点样形容？点样讲？你譬如有啲嘢你喺香港成日食， 系， 例如头先讲话，譬如你去茶餐厅食餐单面啊， 系， 你去啊麦当劳日本都有啦，有一模一样嗰啲嘢， 系， 咁啊，不过真 系 好食啲， 牛河啊嗰边， 牛河真系有 啊？ 真系有，我去嗰阵，依家冇啦。 点样噶？ 咩 麦牛 麦牛河？ 唔系麦当劳，唔系麦当劳，系、真系会有牛河食到地道正宗港式嘅干炒牛河。 咁犀利， 系 我讲紧正宗麦牛河。 我可唔可以屌佢啊？真系 继续啊， 本翻啦你又嚟。 咁唔系转 topic 嘅时候，你同我再打个打两场。 唔系，因为嗰阵时啱啱三月。中噶啦，咁啊有朋友就话佢揾到间香港人开嘅食店， 有深夜食堂， 有好捻正宗，真系好捻正宗嘅点心， 哦、 有好捻正宗嘅炒饭，仲有蒸鱼。 继续 ， 我 以为系 想讲多，想听多啲， 系啦， 系啦， 即系佢系香港人喺嗰边开， 系 佢系。你有冇去过嗰间嘢咧？ 有食咗两次定三次。 你有冇同老板倾过？ 有，老板 终于有个人同我讲广东话啦。个老板 当然不是， 我谂起泽西哥。 老板咧就系、是、八九年之后就搬过去嘅。 哦，佢、因为八九嘅， 系咁就一路都系喺嗰边开间餐厅嘅。咁就直至到地震之后呢佢话生意真係差咗好多。 佢喺东京都系差咗好多。 係但係唔系东京市中即系唔系大家认识嘅东京嚟嘅。 即系外 第三新东京。 会呀。 大镬啦。 去啦你想 咁。唔系嗰度。咁咁佢话生意真係差咗好多最后都唔得真系顶唔顺要卖本返香港。 即系而家翻咗香港， 而家系喺香港。旧年就系三月头知道呢个消息，咁我三月十一号我就去咗睇樱花，睇完樱花都好捻远，我特登都要就搭车去食。 好食嘅， 好好食， 好食。定系因为喺日本太耐， 唔关事， 系坚好食， 真系 嚟到香港都好食， 超级好食， 分得到。 吓、 你分到即系隔咗太耐， 香港人分 唔系同香，即系你喺香港食都系都系有， 唔系噶，有时咧隔太耐食嗰种好食系解思乡噶咋，即系解乡愁噶咋， 唔系 真系 唔系嘅， 即系佢难食都好，我都要食咁样。 唔系，佢真系坚抽好食噶， 佢系坚抽好食咯，所以咪识分咯。 系而家香港 好大识分噶， 吓事实上而家香港有系唔好食咯。 系、啦， 隔篱 跟住咧，我都有同啊。同阿老细倾个偈，咁佢就系话，生意唔好啦，咁剩啦，讲咁跟住，然之后就咁啊， 行吹下水嘛，话问我喺边度而家边度住啊，做咩咁成嗰啲嗰啲闲话家常啦、啊。咁跟住佢，跟住佢有样嘢好得意，佢有教我拉肠粉。 哦， 布拉肠。 嗰啲系啊， 拉肠粉。 少少变啦，因为佢系用保鲜纸拉嘅。 哦， 嗰啲微波炉嗰啲啊， 系啦， 有人喺屋企自己 就佢就教我用保鲜纸啦，因为其实佢就系话佢中途咧原本有请我点心师傅，点心师傅跟住都系做下，都系唔记得咗起个飞脚定走， 去咗点心 离开咗。咁跟住咧， 一直嘅点心师傅。 咁跟住咧，我唔笑住。咁跟住咧， 留翻咗笑位。 咁跟住，然之后就系佢好多点心都系。佢自己再學翻點樣做，但係又出奇地咧，真係出奇地，佢自己學翻嚟嘅點心嘅味道，係同我細個時候我腦裏邊細個嘅時候嘅點心的味道係一樣嘅。 天才入咗血， 好厲害。 咁佢翻香港係咪都繼續開食店？ 佢有講話係嘅，但係因為佢翻到香港未有嗰陣時冇聯絡嘅，即係佢冇 contact number， 冇 contact point， 所以唔知道。 我就唔知佢去咗邊啦。咁係啊，咁 尋人啦，而家喺大電器大波度尋一尋。 係啊，2012年啦，3月11日嚟嘅，咁啊夜晚， 哇呢个好 警讯啊， 警系咯，警方嗰啲 翻嚟啦， 咁啊有，咁啊有一个香港籍嘅男子，即系我啦，咁就去过嗰间铺头，嗰间铺头就叫香港屋， 哦叫香港屋， 系啦。咁啊去咗嗰度食饭，咁如果老细或者你有人识得嗰个人就系原本嗰个老细， 唔好喊啦都话 嘅话咧，咁即系不妨系啦，提供线索。我真系好想揾翻个老细， 正 系啊， 正 系， 因为佢嗰次炒嗰个干炒牛河系真系好好食， 系 真干炒牛河咯。 打嚟呢个八一咩七三二七七啦，我唔记得咗 八一九七三二七七。 有网友问，咁日本人觉得好唔好食先？ 我有朋友带过佢嘅日本男朋友去食，咁都觉得好食嘅。 哦，佢哋唔会话唔惯呢啲 Chinese food 嗰啲啲， 唔会嘅。 哦， 我谂佢哋外地人或者外国人似香港， 其实应该系咁讲，应该系咁讲，佢哋唔识得分嗰样嘢系好食或者唔好 食，即系唔似我哋春咗几十年， 哦、 或者食咗咁多年， 即系食到个味道系觉得唔差，或者系觉得几新鲜咁。 同埋电视见过。 系啦，咁啊，话都会觉得 我要啊咁啱嘅， 都系 咁啊。但系咧，头先之前啲听众咧，似乎我一讲起呢个入籍日本咧，令到佢哋似乎有啲神经紧张咁，咁啊唔好意思啦吓。 坊间走狗卖国产， 咁跟住就话入籍日本要放弃香港中国籍喎，咁啊，咁啊，另外有啲听众又话好难喎、啊，佢话入籍好难喎、啊，咁啊，你问我啊， 系啊， 我如果你话我入籍其他国家都。如果你话俾我拣，但系我又唔会要放弃中国国籍嘅、 哦。应该系咁讲。你首先，你真系想攞本日本护照，其实系困难嘅。 系啦，我听讲过。 系啦， 娶嗰度嘅女人系最 唔系，或者你对日本真系有非常之宏大嘅贡献。例如安藤百福。 哦， 安藤百福原本是台湾人，但是他就是战后发、 那 個、做了日本第一个即食面， 所以他就入到籍 了，他 养大了无数的香港人， 他也养大了无数的香港人，如果有听众不知道安藤百福是谁呢，他就是 出 事 一定包装上面的靓仔， 他就是 出丁 就是他 了， 我 都 以 为 是看你要打几个了，应 该 你要打几个说我先， 百福就是日清食品的始创人， 是 那大家 重壮再生、 死了了、 过身了， 好彩他细估不到现在有丁法， 他亦都是第即是日清亦都是第一个将即食面带上宇宙的， 带上太空， 是的， 是 即食面定杯面我唔记得啦， 都 系杯面，好似系杯面啊，唔知即食面系杯面， 哦杯面， 成个面浮 起，吸即系吸 noodle 带上太空站， 系，咁但系头先嗰个问题，你系而家谂翻，你觉得呢个值唔值？定系你系即系有如果有一年，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你会唔会想再 去多次咧？ 有机会就唔系再去多次，有机会就系去日本做嘢。 嗯。